俗语说眼见为实，英文是 seeing is believing。 但是真的是这样吗？在今天的经文里，耶稣受难的记载，我们有两个例子，宗教领导人和罗马军兵的百夫长，他们一样都看到，都见到耶稣在十字架上受苦受死。宗教领导人几天后甚至也知道耶稣复活了，但是他们不信，他们一直拒绝上帝和他对他们的爱。百夫长呢，他只见到耶稣死，但是他承认什么呢？他承认说，这人真是神的儿子。对百夫长来说，眼见真的为实，并且他所见的只是一个被钉在十字架上而死的人。他见这样根本不是什么好见的，但是他还是信了。对宗教领导人来说，眼见没有用，他们说会有用，他们笑耶稣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，以色列的王基督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，叫我们看见就信了。耶稣如果这样做，他们真的会信吗？我想根本不可能。他们的眼已经见了挺多的，他们见了耶稣所行那么多的神迹，包括叫死人复活。他们几天后从看守耶稣坟墓的士兵也明明知道耶稣复活了，就像耶稣预先所说他要做的。但是无论怎么样，大部分的宗教领导人就是不要信，连眼见也没有用。我们在这里也可以提到耶稣的门徒多马，对不对？耶稣复活那天晚上，他来向门徒显现，让他们看到他的确复活了。但是那天多马不在。之后当其他门徒告诉多马耶稣复活的时候，多马反而说，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，用指头探入那钉痕，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，我总不信。多马说他一定要见到事实才相信。一个礼拜后，耶稣怜悯多马，他再一次来向门徒显现，这一次多马也在。耶稣就对多马说，把你的指头伸到这里来，看看我的手，把你的手伸过来，探进我的肋旁，不要怀疑，总要相信。多马说，我的主，我的神。耶稣对他说，你因为看见了我才相信吗？那些没有看见就相信的人有福了。所以呢，眼见真的为实吗？人看见就一定会信吗？人没有看见真的没办法信吗？眼见和信心就是两回事。圣经也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，譬如我们行事是凭着信心，不是凭着眼见。还有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还没见到还没看见之事的确据。对我们21世纪的人来说，我们没有办法像宗教领导人，像百夫长，像多马那样见到耶稣死和复活。但是耶稣说，那些没有看见就相信的人有福了。耶稣在这里就是在指着我们的，我们相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因此我们得生命。我们相信这个不是因为我们见到什么然后就决定信他，不是。我们相信是因为上帝借着他的道，借着圣灵奇妙地行神迹使我们信，只有这个原因，只有这个解释。 这是因为信心跟眼见是没有关系的。信心跟我们的理性、跟我们的知识或智慧或跟我们的意志也都是没有关系的。信心是什么呢？信心是上帝自己主动借着他的道，借着圣灵找到我们，抓住我们，把我们与耶稣连接起来。这都是上帝的工作。无论你看见或没有看见，无论你是成人或是小孩子，无论你圣经都懂或很多你还不怎么懂，信心总是上帝所行的神迹，都是他的恩典，都是他赐给我们的礼物。我们保持在信心里面，也都是上帝恩慈的工作。感谢主的怜悯。那么我想我们应该都知道这个事实，但是我们软弱的罪人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还是很喜欢我们能够看见。我们想如果我们能够看见的话，我们的信心就会比较坚强，比较稳固。因此我们就求上帝给我们能见到的证据，证明他与我们同在，证明他还是在掌管一切。因为我们所见到的常常好像不是这样子。也许我们在生活中遇到困难或挫折，我们就呼唤上帝说，上帝啊，你在哪里呢？或者我们需要做一个大决定，比如你在考虑搬家或买房子或决定你孩子的教育，你很害怕你会做一个不好的或错误的决定。因此你要上帝给你一个能看见的记号。但是大部分的时候，上帝就是没有给我们很清楚的看见，在我们生活中一个很清楚的记号，他与我们同在，或很清楚告诉我们，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决定。但是上帝不给我们这些的时候，这是不奇怪的，因为我们行事，也可以翻译成我们活着是凭着信心，不是凭着眼见。但是我们信心很软弱。其实上帝已经给我们所需要的。首先在圣经里面，上帝不断地应许我们，无论我们眼所见的是怎么样的，他还是永远与我们同在的。我们可以信靠他的话。第二个，在圣经里，上帝也给我们的生活一些参数或者一个范围，我们活在这个范围里面，很多决定都是 OK 了，都可以了，我们不用害怕。搬家不搬家，买房子不买房子，这个学校或者那个学校都是可以的。我们当然要用上帝给我们的理性，我们也祷告求上帝给我们智慧，我们也问家人和其他人的想法。但是最后我们就做个决定，求主保守。那么我们做完决定之后，也许有些困难，但是另外一个决定可能也有困难。耶稣说我们在世上会有苦难了，或者有可能我们的确没有做最好的决定，但是没有关系，我们就把它看作一个学习，求主怜悯，起来继续往前走，继续活在信心中，即使我们信心是软弱的，没有什么好害怕的。我们在这世界上的日子就是这样子，我们行事，我们活着是凭着信心，不是凭着眼见。我们的信心也不是建立在我们眼所能够见到的，不是眼见为实。即使上帝很清楚让我们感觉到他与我们同在，或者很清楚带领我们，但是常常我们之后下一个困难来的时候，我们信心还是软弱。我们的信心不是建立在眼见的事上，乃是建立在上帝自己上，建立在他所做的和他所说的。 啊，这才是可靠的。并且关键的不是我们信心强或弱，关键的是上帝自己强或弱，他也当然强。那么在上帝的强壮中，他做什么呢？在这黑漆漆的受难日，我们应该最清楚。我们今天受难日的经文就告诉我们，上帝最重要所做的是什么？奇怪的地方就是，一个被挂在十字架上可怜的人，看起来雷点都不强壮，但是我们不能，我们不要凭着眼见，眼见是不可靠的。那个似乎非常软弱景象的真相是这个，父上帝借着他爱子在十字架上的牺牲，就强壮地拯救我们罪人。使徒保罗说，他所传讲的是钉十字架的基督，在犹太人这为绊脚石，在外邦人为愚拙，但在那蒙召的，无论是犹太人、希利尼人，这钉十字架的基督总为上帝的能力，上帝的智慧。上帝借着耶稣的牺牲已经拯救了你，上帝也因着耶稣给你的拯救应许你，他永远与你同在。这是上帝所做的，他所说的，因此这是可靠的。耶稣的十字架是个历史事实，他2000年前为你受苦受死是不能改变的。上帝也对你说，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上帝的话算话。圣经说，神非人必不至说谎，也非人子必不后悔。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？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？你的信心是建立在这个，上帝所做的，上帝所说的，这些是完全可靠的。所以，眼见为实吗？ Is seeing believing? 不一定。人的眼虽然见，他们不一定会信。很多人根本没有见，但他们还是信。为什么会这样吗？主要是因为人信总是上帝所行的神迹，跟人见不见是没有关系的。上帝借着他的道，借着圣灵赐给人这宝贵的礼物。因此，当我们在谈我们人的信心的时候，我们不要注重这个信心本身，我们要注重的是上帝的道。我们要听、学习、领受上帝的道，因为上帝用他的道来创造并坚固人的信心。我们也要注重历史事实。2000年前，耶稣在十字架上赎了你的罪，包括你软弱信心的罪，还有你去年或者10年前或40年前受洗了。那天上帝就重生了你，把你与基督连接在一起的。这些是历史事实，是不会改变的。这些也都是上帝自己为你所做的，无论你的信心是强或弱。另外，上帝在你每天的生活里，包括当你遇到困难或你要做大决定的时候，上帝每天是与你同在的。这是肯定的，他是这样应许你的。当圣经说，我们行事，我们活着是凭着信心，不是凭着眼见的时候，他的意思是说，我们行事，我们在世上活着的时候，上帝肯定与我们同在。这是他所说的。虽然眼见有的时候不是这样告诉你的，但是上帝是与你同在的，你可以信靠他的话。因此，你不用害怕，你不必紧张，不必担心，上帝与你同在。即使你行事的时候走歪一点，他会帮你改正，他不会放弃你，不会丢弃你。 他甚至叫他独生爱子为你受苦受死在十字架上，他当然会保守看顾你。阿门。